好啦，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读。咁我哋咧，其实呢个节目都系讲翻多少少民生啊、经济方面嘅嘢啦。咁经济咧，嗱，我想问大家啦，一个人咧，金钱定系真爱会比较珍贵啲咧？即系咧， 呢啲真系睇个人价值观嘅啫，老老实实。 即系样样嘢，其实嗱，爱情可唔可以用钱嚟买咧？ 肯定。 肯定可以是吧，啊，当然啦，即是我们这个节目是样样都是比较市侩，用钱来出发的嘛，是不是？不用钱用什么来衡量啊？ 很简单啫，你要陪他，你要得闲啊，我为什么得闲啊？因为我有钱啦， 是啊， 不用为生活营养。 不是啦，我要去打工啊，我做看更的12个钟头在那里坐大厦里坐的。 全东欧女方式，搬楼邓少还都是钱，现在社会搬安港的面貌是不是要做 facial 啊？是咪啊？好似我哋呢啲啊，咁靓仔都要做 facial 啊，睇干净须，洗干净头，染翻头发。 但有啲咧，即系除非切咗个头之外，冇得救噶喎。有啲人系 咁有第二样嘢噶嘛？奴仔嘅性能力又伟哥啊，你都要俾钱买噶，大佬系咪啊？讲幽默感，虽然话天生啫，咁你可以啊睇多啲黄子华，系咪啊？买飞都系钱，潘奴邓笑邓通咁嘅钱，系咪啊？大佬咪咯。是咪所以咪有金比咯。 是。 蛋味可以拆到鞋咯。咪因为有钱咯。闲就是我得闲。得闲因为我有钱嘛先唔使做嘛。 冇错啦冇人有穷又得闲嘅。是咪穷嘅人通常都唔得闲嘅。咁有个问题啦。我哋呢想探讨下大楼因为我哋你知道我哋节目呢都十分之尊敬大楼㗎都有经常攞到好多篇幅嚟。 是啊。 讲大楼㗎啦是咪。咁大楼呢对于女人呢佢真係非常之阔绰。阔绰都不得了。但係金比呢单嘢呢我呢就个人认为金比真係唔係为咗佢啲钱。金比好明显。就是垂涎你大楼的美色要将你强奸而后快啦。是你如果不是身边有那么多保镖起码将你绑回家一晚奸你五镬啊。唉不能给你上工啊是不是先那么靓仔不是讲先。 所以为什么大楼的肾有事 不是不跟你金比奸成这样。 啊嗱我没这么说啊我问为什么大楼为什么肾有事 是啊。 啊金比你真的要检到啊。 咁此肾不同比肾嘅。 搞到佢摇摇欲坠啊是吧 是啊。 嗱咁我哋呢其实啦即係你睇返大楼呢对于女人嚟讲真係非常之阔绰。全宇宙嘅男人最肯使钱喺女人身上就係、是、大楼冇第二个。亿亿声啊，条条女都喺身上使亿。 我知道啊，所以我哋香港人或者中国人成日讲啊，哇，喺使咁多钱，条女镶金噶，唔系，系镶钻石。镶 钻石啊，金好捻平。 系啊，大佬，条条女都镶钻石嘅，佢唔系镶钻石，佢都令到佢镶钻石，帮佢镶埋钻石。 嗱，金比真系唔系贪大佬啲钱嘅，不过佢知道大佬使钱喺女人身上好舍得，系咪？知道佢豪气，佢中意佢嗰份豪气。是不是除了靓仔之外就是他那份豪气了是不是你想想蔡少芬18岁帮他办一个100万的生日会蔡少芬的老母在澳门输了个亿他帮他找了所有的数。你想想虽然有一句说话中国有一句说话我不杀白人白人由我而死。是咪佢虽然冇直接俾一亿蔡少芬但係帮蔡少芬老母找过找亿几嘅嗰啲大耳窿。 仲要分咗手喎。 係啊。 分咗手同你找呢条数喎。 你諗下。 有情有义。 几有情有义啊大佬。老实讲啊真係全宇宙最好嘅男人就係大佬啦。 李嘉欣同你分咗手摆到明你啊包小养小白脸啊许晋亨先生佢一样。 咁咪许晋亨都好有钱嘅。 哎但你失时间嘛。 佢失时间嘛失时间嘛。 但係你唔好话跌咗钱俾李嘉欣李嘉欣当然有钱过许晋亨啦。係咪呀但都唔紧要。登报纸啊我已经本身有两个女朋友㗎啦。当时金比同埋啲女丽君在身边一样登头版广告。 对温。对 温。然后仲要将成栋大厦改做对温。是咪有情有义 是 咪呀虽然我不能够同你一起但是你在我心中依然占一个最重要的位置。 最重要 的 位置。 是咪呀所以我咪话囉金比有眼光中意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亦都讲明 到最，但系我觉得最后尾都系金，因为佢咁中意佢，都系情比金坚， 系 都系金。 嗱，有个小道消息，我好少讲呢啲嘢嘅，不过咧依个真消息我真系听翻嚟，吓据闻系咁。 最紧要听翻嚟， 真我真系听翻嚟嘅，我唔通匿喺大楼台底咩？当年金比去采访，佢做记者噶嘛， 系 采访大楼，一见到大楼啊，佢去讲乜嘢咧？啊，刘生，你个冧物好得意啊！走去督佢冧物，就话佢好得意。咁可能因为咁样咧，就令到大佬注意佢吓。咁、啊、又或者佢真系垂涎大佬嘅美色，系咪？就一定要强奸到为止，系嘛？咁所以咧，就佢亦都得到手啦吓。佢、啊、得手，大佬都得手啦，系咪？ 系 咁大家真爱又生埋仔， 得啦，唔得喎，得。但通常咧，新闻多数就讲话。得手后逃去无踪喎，多数 嗰、哦那个系贼人啫，外人得手后就生埋仔女噶啦嘛， 系咪？冇错， 吓贼人得手后就逃去无踪啫，系咪？咁唔同嘅外人同贼人有啲分别嘅，系咪？咁我哋见到咧，大楼系其实真系咧十分之舍得。男人嚟讲，真系使喺女人嘅钱，即系女人身上嘅钱咧，我谂使咗100多亿嘅。十分之， 我都相信， 真系十分之阔绰，系咪？咁因为咧，每逢一讲大楼咧，我哋咧就要攞翻个对比，系咪？ 有对比噶， 有对比噶，即系咧对女人使钱，即系使钱舍得。另外，梗系要讲过一个 赵世珍， 赵世珍啦，冇第二个啦， 冇错，借啲珠宝首饰年代，我同你分手要攞翻， 唔系分手啊，当日去戴完，夜晚要还翻啊。 好似借图书馆借书咁， 系啦，呢个叫环保富豪，同埋咧佢咧已经近年已经系咧去深圳出门啦，因为深圳平啊啲女，系嘛就转去沟深圳女。 佢好耐啦，全部都系 沟两十，沟两十年啦，喺深圳沟女， 系啊，国产货 平啊嘛， 即系讲，即系讲佢不如林建明，大家都系啊预制组，但系咧林建明就阔绰得多啦。 林建明就唔可以咁计嘅， 但系林建明系真感情，可以为女人即系当众喊吓。何贝儿、 何傲儿、 何贝儿，可以啊，何傲儿，你唔好离开我啦，真系当住面成八十岁人流马尿， 系人间有情， 情深款款， 系 你明唔明啊？所以咧，有钱人都好多真系有情有义， 有情有义噶，佢哋好单纯嘅。 是咪啊？你睇我哋李嘉诚先生啊，久不久都可以喺机场见到佢拖住阿周海旋只手，系咪啊？一齐俾记者影到，系咪啊？有钱都真系有啲有情有义嘅真君子嘅啊！不过阿蛋咧擦鞋咧就 阿蛋冇办法啦，佢有套戏要上啊嘛，咁要做下啲宣传啦，唔攞啲嘢俾人屌下。又冇乜话题啊！你明唔明 ？Make noise 嘛，系嘛？ 系啊，即系我哋逢系咧，我哋喺 YouTube 留言咧，系咁屌我哋嗰度咧，就过十万噶啦。啊！ 我今朝早啊，有段系旧闻嚟嘅，不过咧，我又忍唔住攞出嚟再屌过，就是、添好运嗰个业主，千九几二千 like 啊！一个旧 post 都有千九几二千 like。 呢单嘢你真系要听下 Tony 讲，因为咧。我一开始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即系讲紧一年前，因为咧我第一次参与呢个节目咧就系2016年嘅2月6号定8号嘅，就做第一集，就我有份出现嘅。嗰阵时 Tony 同我讲，有啲业主戆捻鸠，佢明明咧嗰个铺位唔值咁多钱，就因为嗰间铺嗰当时系讲个糖水铺嘅， 系 有间糖水铺咧， 吴松街嗰个唔知咩甜品啊，佳记好似 系 佳记甜品， 佢旺咗， 拖起咗佢， 好生意就拖起咗佢，跟住咧连埋隔篱啲铺都旺咗， 都租埋到出去， 租到出去。 嗰条街啊，系阴街嚟嘅，因为咧佢系先师后边，阿咪永安， 我知永安， 永安后边双阴嘅，两边都阴嘅，冇人嘅地方，嗰啲只能够卖棺材寿衣嘅咋。 跟住。因为嗰间糖水铺旺咗，咁啊佢嗰个业主以为得米，跟住又加租， 建业心起， 系啊建业心啊加租加到冇 22万， 跟住嗰间嘢谷 Q 嘅搬咗，一日搬咗咩样咁好生意，做飲食系讲出名好唔好食，佢更偏僻冇问题，点知而家天母云再嚟一单， 你讲啦，其实系旧年嘅事嚟噶啦，当时。 佢嗰个业主一买四千万，我知道咧实濑嘢啦。点解咧？实濑硬嘢。你个铺实用都系嗰五百几，唔够六百尺，只能够坐29个座位，系嘛？一个人食点心入面去食都200蚊点心啊，食唔捻到嘅，80蚊顶磅噶啦，一个人平均啊，29个客，2000几蚊货食一轮啊，食一轮点心使咗半个钟头啊， 唔使。 唔使半个钟啊，多， 因为佢哋嗰啲位置坐得冇咁舒服啦。 系啊，坐得唔够舒服啦，因为咧出边咧排队排三个钟头嘅，初初得一间嘅时候，咁即系话咧，你个铺咧系因为天好运而起，嗰条街亦都因为天好运而出名。广华街以前啲人去咧， 冇 买换买嗰啲叫做模型气枪， 买枪， 但系模型同气枪咧个承租能力咧，当时系两万五至到三万蚊嘅啫，一过咗三万几蚊咧，佢哋顶唔到啦，交退到四万几蚊租咧，模型铺执咗好多间，到后尾嗰度咧，嗰度有几间茶餐厅，一间我唔记得叫咩名，有一间叫许荣记就做卖就做粉面，而家都仲有嘅， 系， 跟住仲有一间叫康乐茶餐厅，就20号呢只天好运，唔知八号定50号咁上下啦，隔嗰几只铺叫康乐茶餐厅，康乐茶餐厅由4-5万蚊租可以顶到10万蚊，就系因为天好运做旺咗条街，令到康乐茶餐厅夜晚有鬼佬去饮啤酒。以前旺角边咧都有鬼佬去噶， 同埋嗰两条街是死街嚟噶嘛， 系死街嚟嘅，因为广华街嘅烟厂街系冇人行嘅死街嚟嘅，所以啲模型铺咪落到去咯，因为平租嘛，冇人行啊嘛，两三万蚊咪做到咯，4-5万蚊咪做唔到咯，就系、是、咁简单。添好运一个租客，成条广华街变咗世界知名，啲人就特登游客啊，攞住本书就去广华街度睇。老实讲啊，你业主呢啲铺咧，坦白讲系唔买得嘅。点解啊？因为个租客系个灵魂嚟嘅，你买翻嚟咧，你系要买，等于买个租客嘅咋？用几钱买？4000万。个租客交紧4万几蚊租，你要计11万。点解？4000万计回报，有10万咪有3厘咯，冇10万冇3厘噶啦。点有3厘啊？人哋点交？老实讲啊，添好运嘅名气，当时啊，佢只系个鼻啊，大把人争住租俾佢啦。你嗰个铺唔系因为你呢个铺而佢添好运做起嘛，系因为添好运而做起你条街嘛，所以咧我捻鸠啦，个业主买翻嚟加人租，你加租人哋咪走咯。喂，信和好捻好捻叻啊，信和第一时间去 call 佢啊，喂，17万租个铺俾你3000尺，添好运即落去，去咗澳海城，人哋做到生意做到唔停啦。 而家添好运好犀利啦，连 去到纽约啊！ 泰国又有， 泰国纽约 嘅， 纽约开咗啦， 系啦， 系嘛？ 咁我亦都话俾你听，因为天好运，我成日落旺角嘅，旺角嘅佢隔篱个商场而家全部卖晒名表，系因为有游客。你天好运唔止系做香港客，仲有人真系因为米芝莲即系揸住本书嚟食啊！ 系啊， 有游客就卖名牌。而家嗰度隔篱嗰两个商场啊，其实冇人行啊，全部都系卖晒名表，起码超过10家卖名表，甚至上海表啊，即系上海牌嘅表，系咪啊？红海鸥表啊，全部都有证书啊，限量版，定00444有一间啊，专卖国产表，系限量版有证书噶。 就 系 因为佢， 就系因为佢咋？ 有游客啊嘛，所以咧，即系呢啲叫做咧，业主咧唔识。俾人嚟 sell 多两声，哇系，佢咁好生意，一定加到租啦。喂，咁好生意，你要问下有冇对手竞争？因为咧铺租铺有个问题就系、是、有冇竞争对手。 咁你隔篱嗰啲系咩铺先？ 同佢一模一样 size 噶嘛，隔篱有10只啊！你咪戆捻鸠嘅业主，我唔记死唔记得业主姓乜捻嘢？如果咪开名嘲笑佢，系嘛？ 而家都挂咗啦， 输咗850万。坦白讲啊，你咁鸠蠢，输850万执到啦，你应该输捻晒噶，你咁捻蠢。 系啊， 喂，你啊，将一个灵魂啊，夹硬逼佢出肉身啊，知唔知啊？添好运就系嗰个铺嘅灵魂，就系嗰条街嘅灵魂啊！ 我话俾你听啊，如果佢唔系咁离谱，添好运仲有生存空间，即系等于我哋中国人最兴乜嘢啊？香港人咧，我喺呢度发达， 系啦， 留街嘅楼都留翻几喺度噶， 个铺喺度做总店，做 总店， 做总店或者起家嗰个店。老实讲啊，当时呢个业主其实唔好话任何一个业主，你卖到4000万，梗系买爆，即系买爆咗条租啦，系嘛？你唔好加佢太多租啊！你话几多就几多啦，够到47000，你中意几多加3000咧？你话唔加都应该租俾佢。添好运，如果留翻喺旺角嗰度，条街仲有运行。一走咗，条街即刻冇人行啦。 我话俾你听啊，佢嘅威力，佢嘅白咗嗰阵时啊，隔篱嗰商场啊， 好多啊，系租俾女人街啊，嗰啲排档啊，夜晚我嚟收档啊，跟住推架车就租夹粉分租我嚟摆货噶咋？ 唔系全部，系有一系有一个铺系咁嘅啫，其他全部， 但系楼上嗰啲全部都系， 系楼上嗰全部都系， 系，但系因为你而大旺咗整条街，唔好话佢啊，佢连嗰条街市都旺咗， 系烟厂街都多咗人去行， 系啊，而家全部卖晒贵价生果啊！当当都卖生果， 因为其实嗰度以前系好鬼静嘅。 但系因为你好简单啫嘛，我攞张攞排队攞支筹，攞张筹有排都未我咪生果种，我喺咪隔篱行下街啊，买下嘢啊。 系啊， 嗰堆人好多人噶，不停喺度转啊。 系啊， 所以我话啦，啊讲开游客，喂，好似近期咁网上， 系 而家啲专业旅运啊、心情旅运啊呢轮生意，我睇落去就麻麻地。我最近咧喺上水广场咧，我见到有一间执咗。 边咩有间咩执咗？ 专业 专业， 其实专业旅运咧，佢有上佢有上市嘅。老实讲，佢最终就系卖壳嘅啫。佢盘生意冇得持续落去嘅。喂，你个个都识得上网订机票，个个都上网订酒店，边捻个使帮衬你？你啲嘢特别贵过人嘅， 系啊， 好捻贵嘅专业旅运。 我讲事实啫，唔好过位旁。我咧两年半之前送我个仔去台湾读书，台中，我啊谂住简单就入去啊买机票订埋酒店。咁啊，一個人咧，即係兩張機票我來回啦，我仔去啦，我來回機票 book 埋兩晚酒店，一晚住日月潭，唔係三日三晚啊，一晚住日月潭，兩晚啊住繼光街，3600多元。我住嗰間咧，所謂日月潭酒店咧，就民宿都不如，佢原來咧就收睇翻張單咧收900元，仲話呢間比較豪啲，我落去同佢講3.5元。为港纸，佢收我900，我落到去咧，嗰啲咁嘅 walk in 啊， 吓 落去 walk in，walk in 系啊，跟住我自己落去继光街嗰度都好企理嘅，啲所谓啲僆仔自己包租栋楼，跟住做酒店啦，宾馆形式啦，但系干净企理，480元一晚， 港纸， 港纸，我问 佢都贵喎，其实 89。咁撚離譜嘅兩張機票我唔知啦，後尾網上訂都唔使理啦。上次我啱啱過去台中翻嚟，頭搭尾去三日，連埋仲係住一間五星級酒店啊，係五星級酒店，嚇逢甲雙旅啊，肯定靚，肯定正，就喺逢甲夜市隔離最撚旺嘅地方，連埋曬成住兩晚。住足兩晚，一晚住日月潭，去四日一樣咁嘅機票，12月份去，頭尾2100多元，連機票， 一個人啊， 一個人咯、 啊， 2100多， 啊， 喂，三晚酒店兩來回機票， 哦，咁平， 有住日月潭係對住日月潭全海全日月潭景喎、啊， 你而家冇辦法嘅，你而家直情係以前咧。嗱，譬如话去旅行社，仲有啲咩生意做呢？机票啦 ，book 下酒店啦，而家根本完全唔需要啊！你咁啊，你 识上网， 你识上网就已经搞掂。你仲有啊、嗯？你可以直接，你可以透过啲网站订啦。你唔再唔系嘅话，你睇下几时平价咧，你就可以走上去，直情系去航空公司嗰度照 book。 系啊，通年系咯， 冇问题啊。 2月7日去日本啦。 哦，唔系啊，唔系日本啊，而家订唔到嗰个平机票啊，几百蚊去嗰次去嗰个叫大阪系嘛，买唔到啊， 咁失策啊！ 唔系我订啊，我细妹订啊，订唔到啊。 我而家系旺嘅时间， 唔系我有个伙计去呢个柬埔寨，网上 bid 107元来回，嗱嗱声同我请假，我行啦。哎，佢睇唔过分 啊！喺边度？喺边度飞啊？ 咪香港咯，香港飞唔过分咯，170元来回。佢老婆咧冇嘢做嘅，每晚就系望住佢边日平机票就揿啦。 哦，系啊，系有啲人系中意做呢啲嘅，揿就咁揿系揿到噶嘛，即系专门净系。不过咁，嗰啲人受限制啦，就真系限制咩时间，你就要随时 book 订到呢、這个，譬如话随时请到假就得啦。 系你随时请到假嗰啲都好似我哋呢就冇问题。 所以而家咧，旅行团香港嘅旅行团，因为咧就食啲美食团。豪华团好享受嘅， 即系好似嗰啲咩嗰个叫做阿杜如峰嗰个系咪？ 88,800咯， 系 吓，即系俾埋小费咪90,000咯。啊，全民系60人， 去成 跌 500-400,000+500-500,000生意。 咁佢裁翻三成都执翻850,000。 系啊，佢唔系因为呢个团值几多钱，而系因为杜如峰，即系等于添好运。 系 杜如峰有呢个团，当年曾经讲紧几年前。蔡澜带北海道去浸温泉食好嘢，佢讲嘅食好嘢都系够胆收人30,000啫。 哦，系啊。 而家对杜如峰啊，88,800啦， 一样照爆。 系嗱，话俾你听啊，呢个咧同楼市个一路上升咧系一样嘅。好似嗰个大家，我想问一下啦，如果咧有个打工仔嚟同你讲，我要1,000蚊一工，你话唔得，你上一次请你都系400蚊啫嘛，系嘛？点会咁贵嘢升得咁紧要噶？物极必反啊！你会俾人屌啊？实俾人屌屎忽啦，系嘛？楼价有冇物极必反啊？同你人工一样咯。你同人讲翻啦，以前50蚊个月咋，当差系咪？ 而家唔同啊嘛。 唔系啊，因为呢个世界系咁样噶。一个啲人问我楼价几时跌啦，我咪调翻转头问佢咯。管理费几时减？管理费减嘅时候楼价就跌啦。 你冇咁讲喎，上年老萧9月嘅时候开你名喎。 系啊。 啊！人哋点讲啊？你讲一次啊！ 老萧话啊嘛，全香港除咗通呢菜之外，冇人会估个楼价唔跌噶嘛， 系嘛？ 系啊，就系我咯。点解咧？因为好简单，我都冇写到明，我系睇住日历做人嘅。而家系2017年，点解咧？因为香港嘅人，全香港嘅人，包括埋啲学者啊，咩博士啊，咩分析员啊，咩银行大班啊，乜捻嘢？全部个日历仲系2008年9月啦，甚至乎2月喺贝尔斯登爆煲之前，已经呢、这个世界已经系量化宽松两次噶啦。咩叫量化宽松啊？坦白讲，讲穿咗就同40年代金元券冇分别嘅。而家你揸住啲钱，你而家买层楼，我够胆话俾你听，你虽然系同银行借300万，20年之后你争银行嗰300万买一部二手 Benz 就可能都要300万。 你唔使讲啊，好似近期睇苹果日报，成日讲话美国啦进入加息周期啊，未来嘅一年加 三年。我话你， 我心谂，虽然我咧对呢啲咁嘅经济咧我真系唔识，但我话啦，以前我买楼嗰阵时十几厘啊，12厘升到17厘，我顶唔顺，跟住我卖嘅。而家2-3厘系乜捻嘢加息啊？呢个第一，呢个第二，成日话美国啊。停止量化宽松，你停止咗啫。日本、大陆、欧洲未啊嘛，你停嗰啲放得更加多，有咩分别啊？ 欧洲个经济仲系差啊嘛，跟住英国又脱欧系嘛， 系啊， 英镑就大冧啦。 我都话啦，你美国啫，系嘛，停止量化宽松啫，咁其他地方放水啊嘛，全世界都跌啊嘛，系咪啊？大家都印银纸啊嘛， 即系咧。上两个礼拜咧，嗰、那个做补习嗰个嚟揾我啦，咁样咁啊，一讲起佢哋两公婆加埋超过10万蚊入息啦，一个月咁啊，揸住啲现金问我可唔可以买楼，我话有银行借俾你，你有首期，老虎蟹都借啦。你而家借钱，你而家借800万，借1,000万，20年之后呢啲唔系钱嚟噶。真系唔系钱嚟嘅，你到时仲有、哦、你而家啊啲人话诶，将来呢啲息会贵啊嘛，而家平，而家你平，你咪两蚊咗佢先咯，系咪啊？你而家供50,000蚊一个月嘅话，你可能40,000蚊系本金，俾10,000蚊利息咋？但系你攞个50,000蚊去交租，啊当系50,000蚊啊，你冇晒噶， 租唔止 20年租冇晒噶。 都系一，我都话你买1,000万楼，我当你攞300万，你用300万嘅杠杆1,000万啊嘛，系咪啊？ 系啊， 我喺你身上学嘅， 系啊， 系啊。楼系咯，数就咁样啊嘛。 喂，有得借就借到尽啦。而家啲低息唔借就笨柒啦。喂，真系噶，一个低息环境，一个货币无限供应嘅时候咧，你嗰啲资产，即系你嗰啲钱唔去 唔值钱， 唔去买资产，唔去换成资产， 你而家再讲呢啲都冇意思嘅。共产党过去呢一两个月咪放水，又放水，再放大啲。佢成日都话顶住啊嘛，但系而家个借贷比率又高咗。咁你话啦，你美国佬加息唔量化宽松，我哋最接近就隔离大陆佬噶啦，系咪啊？佢仲喺度卜放紧水，系咁顶住个楼市。我问你啦，咁你点啊？ 唔系顶唔顶嘅问题啊，系银纸系真系会贬值噶嘛？我想问啦，大家屋企有冇人嗰个管理公司减咗你管理费嘅？ 你在座任何一位听众有的你告诉我知道。我只记得沙士都没有减过一蚊管理费，沙士一个就立刻加了。 所以呢个世界已经唔同咗。 改变咗啦，有咗量化宽松之后呢，你要望住呢样嘢。有咗量化宽松之后嘅货币呢，就唔系量化宽松之前嘅货币嚟嘅。货币而家系爆咗煲，而家正確啲嚟讲系叫银纸冧咗。 系咪啊？ 所以呢我叫大家睇叫咩叫楼本位呢，其实就系你心目中用银纸嚟衡量嗰层楼呢，要将佢跌返住头嗰个地位。用你嗰层楼去衡量返啲银纸，而家我唔拆换俾你呀，意思系。因为你啲银纸唔值钱呀，你揸住个一千万将来系唔值一千万呀，而且你个贬值速度系好撚快，我宁愿我揸住呢层楼。当全世界嘅业主都系呢个心态嘅时候，啲楼就冇得跌噶啦，跌翻转头系银纸跌，因为揸住银纸嘅惊，人哋对银纸冇信心，就要希望将手上银纸换成你手上嘅楼，所以有啲人好多嗰啲我嘅听众都话唔敢买楼，就系咧惊帮人退休，俾笔钱人哋买咗一层楼，帮人哋达成退休，你哋错晒啦，完全错晒啦，你帮佢买一层楼，佢临老过唔到世啊！如果佢净系揸嗰层楼卖俾你嘅话。佢揸住嗰啲钱系冇卵用啊！除非佢嗰啲钱使到死，啱啱好使到死嘅啫。如果唔系，佢长命少少，佢后悔过你啊！ 都系嗰句说话啦。而家人哋即系如果我香港人咧，香港人搵钱好多种方法。头先我哋讲嘅杜如风，名人效应，佢就有本事收你八万八，你唔理佢咩啦，全部有折头。可以 嗱， 李纯恩， 我仲讲翻天普运嘅例子，攞翻转头，令到大家逐个概念更加深入。即系话，人哋见到杜元峰收八万八千蚊个团，李轩国全够唔够胆？所有团都要八万八，哦，杜元峰都八万八，我又搞日本团八万八啦，你系试下搞啊，第日执笠啦你。 所以咧， 唔系，唔会。佢搞唔开唔成团咧，直头 咪系咯，冇人帮衬佢咯。 系啊， 喂，你唔系你，你唔系你收得八万八就 某网台话好多钱，话几千蚊就去泰国一样啊， 咪搞唔成咯。咪最近佢改去台中六千蚊啊，六千几蚊去，就因为有某两个网台主持，我早轮咧我就呼吁我搞佛山团，我就谂住平啲。收八九得啦，啊，因为两日，啊，我谂我都几肥仔，啊，我每一晚咧就食饭嘅时候，我同你做一次节目，啊，咁啊最多成腰啊，通衣再又出嚟再讲一次节目，啊，雕笨有时间就再开一个节目，咁你如果三个主持人出现咧，就杀千，都几好捞，嗱，一团人咧就一架旅游巴44人。标准噶啦， 一团人唔够皮，要做多几团先够皮。 咁一次过要两架旅游巴啦嘛，咁如果我系三个人分开坐，咪三架咯。 三架旅游巴 咪44人咯。再唔系去东莞嘉辉酒店啊，最大嘅会堂系可以坐到千几人嘅。 咁咧 系啦，喺嗰度公开做节目， 现场直播 系啦。 好多嘢，好多喺大陆系唔讲得噶。我啲话题，啲中戏集团点喺大陆讲啊？ 即系冯美基可以收人哋8000几蚊，就系带三日团去呢个潮州，食狮头鹅值几多钱啊？俾你餐餐食牌子都唔值几多钱，点样收到你8000几蚊啊？ 系大佢坐得咗7000蚊 啊！系啊，即系我话你知唔知啊？我曾经参加过呢啲咁嘅所谓 名人团 冇参加过，去呢啲。只不过食得冇你咁好嘅啫，住一样住五星级酒店，佢收我899蚊就三日食足11餐啊！大佬，哎呀，虽然衰衰地，我家啊都起码有啲人识我搞，可能我都收到8888，所以我喺度谂紧，系咪先？起码我讲嘢有公信力过佢哋啊，好似嗰啲啊带你去台中嘅。系咪啊？佢最叻就去到台湾，最多就攞啲共产党旗仔去烧嘅啫，系咪啊？喺台湾烧，系嘛？我哋冇。 你又烧五星旗咩？ 唔系， 我哋冇啊！即系话某台嗰啲。 我其实想讲咧，台湾嗰个叫做咧，即系你去买春啦 吓，系啦， 吓叫鸡嫖妓啦吓，其实贵过香港嘅。因为台湾嗰个叫做咧服务业咧，喺呢方面咧，因为佢冇大陆嘅劳工。那個、 即係點講啊？冇大陸嘅勞工競爭，所以咧佢個價格咧係比香港高的。 你放心，我已經我上次去台中嘅時候問過一啲朋友、 行情， 係行情。 你個仔定朋友啊？ 朋友，我仔冇本事，因為佢係一個正常嘅似樣啲嘅，即係喺網上可以睇到個樣嘅。要收2000至3000哦， 哇！ 港 纸啊， 港纸定港纸啊， 港纸， 哇，贵过香港喎，唔系啊，我系知道，因为嗰边有啲朋友话咧，喂，啲人嚟香港叫鸡话，佢话香港叫鸡好已经好平啊，即系当然大陆可能仲平啲啦，但系台湾系绝对贵过香港一倍。 佢嗰啲全部都系陀地，同埋佢哋嗰啲咧真系肯露嘅，即系你喺嗰啲夜场度系肯露嘅，佢唔系真系明卖，就出嚟。啊，各样嘢大家玩得起上，但佢真系要收你呢个钱。如果似样啲，或者系叫做网红，即系久不久咧喺网上会出现啊，自己拍啲 sexy 啲嘅，收你8000蚊港纸一个。 哇！ 哇！如果咁讲，以前嘅台湾就天堂啦。 嗰阵时我听讲嗰啲，听人讲咧，嗰个叫做咩啊？有嗰啲新加坡 model 咧，都系收人哋1000蚊，不过而家应该， 而家唔得噶啦，而家 你唔可以咁讲嘅。九八九九金融风暴，你啊年纪细，你都仲系细，过澳门 系 泰国小姐攞冠军嗰个啊，都喺嗰度做浴室冲凉啊 ，darling 啊，直头啊，黏住嗰份泰国嘅报纸啊，同杂志啊，上过报杂志噶。几年几月，泰国小姐冠军、亚军、季军，你对住个样嗱，而家我就叫呢个靓女啦。嗰阵时啊，金融风暴爆破嘅时候啊，你问下澳门阿子源，你应该知嘅。你睇下嗰阵时系咪澳门全部啊出名啊，连嗰啲二三线明星啊，系拍过咩电视剧，讲俾你听，喺度培育啊。 嗰陣時咧，我知道Darling 二係套票1200蚊，連埋船飛， 幾熟呢啲？ 哇！ 連埋船飛，咁啊Darling 一咧就喺嗰個叫做回力嗰度嘅 嚇，知唔知啊？ 我嗰陣時澳門啲酒店真係嘅，嗰、那個Darling浴室嗰個牌咧，即係每間房嘅整個嗰個牌擺你嗰度 嘅。我僆仔嗰陣時，我成日過澳門做嘢嘅，一個禮拜要有4晚，有4晚喺澳門嘅，3晚喺香港。喺澳門，我真係啲腳毛多到不得了。98年之前都經常去，99年都有去。 講真，我都係半個澳門人嘅，曾經 係。係啊，澳門我真係熟悉。 我喺澳門打卡嘅時間好長㗎啦。 你知唔知啊？我睇住行沙圈。我僆仔嘅時候住得即係冇錢，住新中央嘅。新中央而家都未執，跟住住街度有啲錢就住新麗華。嗰陣時中唔中去到咧？口袋又唔爭氣，自己又冇勇氣，最多都係行入浴室睇金魚宮，哇！啲靚女好靚，我跟住就走翻上房做咩就唔好講啦啊！咁但係睇完靚女走翻上房咯，係咪啊？因為嗰陣時都話啦，又唔爭氣，又冇勇氣啊，又冇財氣。咁啊，真系打份工去，我都话啦，每一个 好似够钟咯， 系啊，够钟 啦。咁啊，我哋咧即系欢乐嘅时间 又够啦， 意犹未尽系咪啊，大比？ 系啊，唔系，即系咧，我做呢个节目咧，我通常嚟讲咧都系通啲菜咧做主打，我做阿近嘅啫。不过今日咧就开多两句口，就因为我成日俾人闹话我成日鸠噏四，咁我就唔敢讲。咁啊，今日讲多咗。其实我有啲见解嘅，不过都好啦，都系开心就得噶啦。 其实咧，阿大肥就唔系鸠噏四嚟嘅，都好多见解嘅，都好多独到见解嘅吓。不过有时就即系嗰个叫做数字方面嘅唔系好准确，咁啊令人觉得佢鸠噏四人民币， 即系多咗个零， 人民币换94啊嘛，我觉得冇可能咁捻高嘅，跌得咁紧要，系咪？ 啊，94 睇图从来未去过嗰啲价嘅，你啲喺边度换噶？ 哇，翻去大陆啦，咁就我翻去大陆 嗰个904，咁佢成日有呢啲咁嘅。即系错误嘅嘢出嚟， 因为我记性唔好啊，即系唔似阿刁拔同埋阿边个，即系好记性。有阵时我做节目咧，拍住咯，哇！我咁几年几月几日发生过咩事？十几廿年前、廿几年前嘅事都记得咁犀利嘅，尤其阿刁拔好犀利，点可以记得到嘅咧？好似问乜，只要一问佢，连头先嗰个咩话咩灿话 啊？ 嗰、那个咩灿啊？ 陈咩啊？ 陈荣灿 系啦，你都揿唔出，喂，大佬呢、這个真系冇印象添啊！呢啲 我唔识嘅，直情都唔知系乜水嚟 嘅。咁、啊、你都噏得到，即系话正，即系随口噏，唔系话我睇住资料嚟做啊，系真系有料。好似一讲共产党史，真系自己收声，系咪啊？啊，咁啊，今日啦，呢节目到啦。 到啦，咁啊，即系大家多多支持啦吓，咁啊，我哋嗰、那个嗰、那个节目嚟紧咧，都会有好多网友可能会上嚟开啲新节目啊，咁啊，加强我哋嗰个内容啦，各方面啦吓，咁亦都即系我哋亦都欢迎嘅，因为咧就俾多啲节目大家听啦，咁我哋又唔系话要人哋赚钱要成嘅系嘛，咁啊冇乜所谓嘅，咁啊今日时间真系差唔多啦，咁啊我哋下一集。节目再见， 拜拜， 好，拜拜。